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太液秋风阵阵凉，一场白露一场霜。月下梧桐憔悴了脸，影子映上背影墙。毡房里的茶水，他滴了掉。几杯桂花酒，似是非最爱销魂。葡萄架下玩具间，谁唱嫦娥自飞仙？一板一眼山有远，为你广播半耳边。 87.6，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晚我们说电影》。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今晚我们说电影。 法国飙车喜剧《的士速第五》已经于2018年的8月3号在全国公映。这部影片系列的4部前作一路叫好叫座，成为法国最经久不衰的动作喜剧。影片当中两位神勇逗趣的老司机被无数影迷认定为飙车界的扛把子。如今新作时隔11年重启，由弗兰克·盖斯唐·彼得自导自演，马利克·班泽拉等联袂主演，老司机功成身退，麻烦警探希尔万与废柴司机埃迪阴差阳错下组成新的乌龙搭档，接手那辆贯穿系列20年的逆天出租车，将有如何啼笑皆非的乌龙表现，又将创造怎样热血的新战绩，引爆原 IP 粉丝的无限期待。大家晚上好，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英超。今天在永恒记忆单元，我们一起来分享的影片就是这部《的士速递》第一部的故事。虽然我们说得很热闹，但是我相信真正看过这一系列影片前4部的听众恐怕并不多，所以本周的5期节目，我们就先来回顾一下这一个系列影片的前4部，然后再来欣赏最新的第5部。今天是第一部的士速递。的士速递系列法国影片是由吕克·贝松编剧和监制的动作片，以追车场景著称，影片的风格介于电子游戏和卡通，剧情紧凑，笑点不断。1998年，的士速递第一部曾一举拿下当年的法国票房冠军，观影人数高达640万，票房过亿，并且取得了凯撒奖7项提名的佳绩，一度成为法国电影票房的象征。好的，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分享这部电影的故事。 一扇窗，一扇门，一片光影，一个故事，一个世纪。今晚我们说电影，永恒记忆。 丹尼尔曾经是一名披萨外送人员，还是一位快车高手。因为自己痴迷于开车，于是决定从披萨店辞职，改开出租车。这一天，他在排了6个小时的队之后，终于办好了开出租车需要的一切手续，兴高采烈地开着车来到了一处接活的地方，高声地招呼大家：“ 姑娘们，海滨去吗？不去啊，今天免费乘车，我可真想去玩啊！去吧， 我要，我要。” 这时一位老妇人拿着大包小包的物品走了过来。 你是个热情的出租司机，请帮帮我的忙吧。 不错不错，我是个热情的出租司机，为女士开门。我的车开得非常稳，而且是有问必答，只要需要还会帮乘客拿东西。 太好了太好了，谢谢啊。 要去哪儿女士？ 你看见那栋房子了吗？粉红色的，车能够直接开进去。 我看见了。 就去那儿，粉红色的。 很快丹尼尔就把老妇人送到了家。 啊，都放在厨房里，我一会儿整理。 哎，这些一星期也吃不完。 瞧你说的，明天我儿子要到我这儿来。 他一顿能吃这么多？ 当然不是，我得把他一星期的菜都准备好，让他带回去。他还太小，又没有厨房，可怜的儿子连鸡蛋都不会煮。你看照片上右边的这个就是我儿子，他对电脑很精通，是个电脑迷，在 IBM 工作。 谁都会有爱好。 是啊，那你爱好什么？ 开汽车。你还来不及发现。 你知道吗，我儿子今天已经是第八次考驾驶执照了。 哦，八次。八是我的幸运数，他会有好运的。 老妇人的儿子叫艾米莉安，他这一次驾照考试并没有像丹尼尔说的那样交到什么好运，在路考时将车开进了面包房，不仅驾照没有考到，还要赔偿损失。更让他糟心的是，他并不是在什么 IBM 工作，他是一名警察，而对于警察来说，不会开车那简直就是奇耻大辱。每次回到警局，他就在一台游戏机前继续练习已经玩过 N 多次的赛车游戏。气人的是，每一次游戏都能顺利过关，但只要是一考试准折。这一天他又在发牢骚，局长通知大家开会了。 开奔驰车的德国匪徒抢劫了荷兰、意大利、比利时的银行，现在进入法国了。可以这么说，德国人再次入侵我们的领土，这是绝不允许的。我祖父曾倒在抗击德国人的战壕里，当然这是私事，可他们现在又来了。德国人，滚吧。我不是针对你贝塔，虽然你是德国人，可你也是警察。这帮匪徒真是胆大包天，竟敢抢劫本市银行，欺人太甚。他们宣称三天后抢劫马赛银行，全城警戒，24小时警戒。这几天机姐要全力协助行动，每组派一名技术高超的驾驶员，等德国人一离开银行，他们就会遭到我们的追击，最后把他们一口咬住。所以这次行动取名为眼镜蛇。维塔，你来宣布分组情况。 每辆车上三个人，一名机械司机，一名神枪手，我们派一个人配合。每个小组的代号和指定位置都标在那边的图纸上，小组人员的名单就贴在旁边。 50分钟后请大家各就各位。 很快艾米莉安就和警察们埋伏在了案发现场的街道两旁，局长亲自坐镇指挥，而不会开车的艾米莉安只能坐在副驾上，听着开车的警察对他冷嘲热讽。这边是左等不出来右等也不出来的劫匪，那边是没完没了唠叨不停的警察。心烦气躁的艾米莉安无可奈何，想打开车门出来透口气，可谁知就是这么寸，开门的一瞬间，车门撞上了从后面开过来的一辆汽车，于是这辆汽车慌乱之中又撞上了对面过来的车，然后引起了一连串的连锁反应。汽车撞击声、行人尖叫声、玻璃破碎声响成了一片，而这时劫匪正好上车准备逃离现场。局长见状一声令下，埋伏在现场的警车全都冲了出来，可谁知道就在这个关键时刻，那些相撞的汽车乱成了一锅粥，把道路全都给堵死了，警车没有一辆能开过去，劫匪就这样趁乱开车迅速逃离了现场。就这样，因为艾米莉安的过失，这次逮捕计划彻底失败。被队长好一顿批评后，艾米莉安沮丧地来到了妈妈家。 哦，亲爱的，你还没吃啊？ 你烧得太好吃了，可是我今天不太饿。哎呀，妈妈， 驾驶执照的事不用担心，八次算什么，你父亲还没通过呢。 真的吗？我记得爸爸开过车。 对，那是因为他去考了20次，人家才送给他的。 谢谢，听了这话我舒服多了。 不用谢，这个是看门人儿子 David 的，他让我叫你修一下。 告诉他，我可不是修理工。 我知道你是一个警察，得维护国家法律，保护老百姓的安全，打击犯罪分子。哦，亲爱的，你工作干得非常出色，我为你自豪。 真的？那你怎么说我在 RBM 工作？ 你是不是想星期天把居民区里违法的事儿全给包了？ 不。 所以我才这么说，你我都太平了。 那我得把电器维修全都包了。 你不高兴吗？ 我是说着玩的，妈妈，替我叫辆出租车吧。 哦，我正好认识一个司机，他热情和蔼，是个很不错的小伙子，你会喜欢他的。 妈妈给艾米莉安介绍的出租车司机正是丹尼尔，两人一路上谈笑风生，原本非常融洽，直到丹尼尔开车超速还嘲讽警察抓不到自己，艾米莉安听不下去了，两个人吵了起来，一个批评警察不作为，只知道吃吃喝喝，一个批评对方开快车给别人制造不安全因素，两个人越吵越凶，结果一气之下，丹尼尔一个紧急刹车，艾米莉安带的一盒牛肉全都扣在了自己的脸上，这下可把艾米莉安气坏了，他掏出警察证件，将丹尼尔抓进了警局。 来吧，你的姓名？ 莫拉尔·丹尼。 你的职业是出租司机还是赛车手？ 随你心。 好，你刚才时速是多少？ 90公里。 90公里？ 我的车我熟悉，因为这车的引擎一加速就熄火。嘿，一切顺利吗？ 你干嘛老往我这儿跑？我这又不是咖啡馆。 嘿，这小子，你不到5分钟就抓到了，时速190，真厉害。 听见了？不是90公里，而是190公里。 哦，一定是因为太阳光晃的，没看见前面的一，只看见后面的90，所以我也没觉得。要真看清了，早就吓晕了。 就算这样，你开90也不行，城市限速50公里，没有任何人可以例外，无论是滑板还是出租车一视同仁。 你该得意了，你抓了我，工作干得很出色。嗯，可驾照就是我的命，没了车我明天就会死。你真行啊，你这样做等于是要我的命，懂吗？ 哎，要救你的命总得给我点好处吧。平时白天我总是碰上倒霉事儿，可这次我叫好运了。等我抓住了那帮德国匪徒就好了。 你能不能行行好放了我？ 我不能这么做，除非你答应我。 我答应你不再犯了。 我不是要你答应这个，我是要你为民众服务。 你是想让我白干？ 不会，为民众服务的意思就是为我，你明白吗？打个比方，我代表那些民众，而你呢，你就是代表那些愿意帮助我的人，明白了吗？ 你的意思是要钱？ 你这个人可真笨， 你想要什么就直截了当的说，兜了一小时的圈子我的头都晕了，你到底想要什么？ 那好吧，关于奔驰车匪徒，明白了吗？ 不，我认识的人都是骑摩托的， 那些匪徒专门袭击银行已经7次了，到现在还没抓着 啊，真可笑。 哦，是可笑。你听着，我有个建议。你会开车，懂机械原理，是个司机，凭这3条我聘你1个月，拿见习生工资，违章的事儿就不提了。 你想让我当一个见习警察？ 要么就收你驾照。 我只能选择一个， 一点不错。 两个人达成了共识，丹尼尔跟着艾米莉安来到了档案馆。 7次袭击， 我可不懂奔驰，法拉利还行。 这帮匪徒开奔驰，如果他们改开法拉利，我会通知你的。 红色奔驰太恐怖了。 我知道车是红色的，你最好能看出点别的什么。我们做了仔细的调查，可是没有一点线索。 要找线索？ 对， 这车是德国车。 你懂得真不少，知道奔驰是德国造的，还想说纳粹是吗？ 前胎气很足，典型的德国人习惯。他们装的是8英寸轮胎，这必须在德国安装，法国没有，得去订货。从磨损程度看，得马上调换。这辆车的前杠有点弯曲，一定是逃跑的时候碰坏了，后来换过。在马赛只有一个人会装这玩意儿，叫库格，是德国人。 你还说你不懂奔驰车呢？ 根据丹尼尔分析出来的线索，两个人来到库格的车库。艾米莉安刚把证件拿给库格看，库格就掏出了手枪。好在丹尼尔眼疾手快，赶忙拽着艾米莉安躲在了汽车后面。双方一阵激烈的枪战，库格仗着自己人多势众，从艾米莉安眼皮底下逃走，线索没问到，还差点丢了性命。失落的艾米莉安回到家，一边帮着外出的妈妈盯着炉子上做的开水，一边无聊地看着电视。这时电视中突然出现了一组画面，一个警察利用车辆定位器将盗贼一网打尽。受到启发的艾米莉安马上跑到警察局，将这个想法告诉了局长。正好这时劫匪又发来挑衅信息，告诉他们这一次要抢的银行的名字。局长决定采纳艾米莉安的建议，并且派他指挥这次行动。行动开始，定位器顺利地安装到了劫匪红色的奔驰车上。当劫匪大摇大摆地从银行走出来开车上路时，艾米莉安立刻盯着监视器上的汽车移动的方位，从容自若指挥着警车一路紧追。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眼看警车离他们越来越近时，匪徒开进了一条小巷，然后对汽车进行了改装喷漆，只让定位器失去了作用。警察们四处寻找，也没有找到那辆红色的奔驰。劫匪们再次逃脱，大发雷霆的局长将艾米莉安一顿臭骂。但是比局长臭骂一顿更惨的是，艾米莉安因为出门前忘记正在炉子上烧着的水，结果忘了关火，把整个房子给烧毁了。无家可归的艾米莉安没有办法，只好带着妈妈来找丹尼尔。 哦天哪，丹尼尔，哦，你在，太好了，你想不到我有多苦，丹尼尔。 我能想象。 哦不不，你肯定无法想象。我现在无家可归了，我父亲留下的漂亮的房子没了，全都烧了，就像我父亲。 我丈夫抽烟很厉害，是得肝癌死的，可他滴酒不沾。 房子还会有的，丹尼尔，糟的是我这次又失败了，要是我不设法补救的话，星期一我就得站马路拿着警棍吹哨子，星期一是我的死期。 这时丹尼尔的女朋友莉莉走了出来。 这矮子是谁？ 一个朋友。 什么？你跟矮子干活？ 不那么简单，他是警察。 什么？跟警察交朋友？ 不是真朋友，我是为他工作。 为警察工作？ 不是为警察工作，是为他工作。他真的不是警察，你看看他哪一点像情报人员、特工什么的。 嗯，是吗？这老妇人是谁？ 哦呦呦，还是别跟你解释吧，我解释不清楚。 我叫卡米拉，你好。坐在椅子上的矮子是我的儿子艾米丽安，麻烦你能不能告诉我厨房在哪儿，我先给你们煮杯咖啡然后再解释。 别解释了，妈妈，看来我只能去站马路了。我对这个区的马路可熟悉了，那些垃圾箱、肉店、奔驰车，还有…… 你是打算让这些矮子赖在这儿呢，还是去报警？ 你真可爱，别把事情搞得太复杂了。 我没搞得复杂，我只是希望能太太平平地快点解决这件事情。我们还有很多事，没时间跟他们乱扯。 对，可我违章开车，正好被这个警察给抓住了，他能吊销我驾照100年。没办法，我只能照他说的做，失业100年呢。 这人会是警察？这矮子可真会吹牛，我才不相信他是警察呢。 算了，我这人是太笨了，还给你。 艾米莉安将驾照拿出来准备还给丹尼尔。 我没胡说，丹尼尔，你自由了。给 听我说，最好的办法是我先帮他解决问题。 不是一个问题，是很多问题。这个人有点精神变态，一看他的脸我就想起了沉默的羔羊。 你照顾他妈妈，我照顾这矮子，最多2小时就能回来。 2小时？我和老太太干嘛？打扑克？ 随你便，行吗？ 2小时你要不回来我就走人。 成交，你跟我走。 去哪儿？ 给你想办法。 两个人回到警察局，丹尼尔拿出了一堆收集到的资料，开始认真研究起来。原来劫匪们将红色奔驰开进了一辆大卡车，并用大卡车做掩护，把车身喷上了灰色车漆。于是两个人找到了被劫匪遗弃的汽车，因为车上没有留下任何的证据，两个人没有办法将劫匪们抓捕归案。 但是经过现场分析，两个人发现原来这些劫匪非常喜欢赛车，于是丹尼尔心生一计。第二天，丹尼尔利用自己赛车的技巧，在劫匪们玩赛车的跑道上赢了对方，嘲讽一番之后扬长而去。不过丹尼尔对于自己到底是什么计划却只字不提，为此艾米莉安半信半疑。 我们的计划能行吗？十拿九稳。 丹尼尔话音刚落，艾米莉安就接到了警局通知，劫匪又行动了，并且号称这是最后一票。为了抓住劫匪，警局这一次是全员出动，只可惜劫匪开车不管行人的安全，在马路上横冲直撞，很快就将警车远远甩在后面。这时丹尼尔驾着他那辆改装后的的士汽车闪亮登场，他先在半路开车追上了匪徒，一边开车一边通过激将法让匪徒答应再同他比试一次，然后将匪徒引上了一条高速公路。只见两辆汽车一前一后在高速公路上风驰电掣一般不分上下。正在丹尼尔享受这一切的时候，艾米莉安突然发现汽车已经驶入了一条没有修好的断头公路，吓得艾米莉安以为丹尼尔为了抓住劫匪要和他们同归于尽。毫不知情的匪徒眼看断头路就在眼前，一大脚油门踩下，汽车飞跃而起落在了对面，而丹尼尔则在艾米莉安不断地喊着停车停车的尖叫声中停住了汽车。沾沾自喜的劫匪看着停在断路另一边的丹尼尔正要庆祝时，却发现他们飞落的地方是两条断路尚未连接的中间公路段，离地面足有几十米高。就这样走投无路的劫匪们束手就擒。为了表彰丹尼尔和艾米莉安的英勇行为，市长亲自给他们二人授予了荣誉勋章，并且在发布会结束后，市长亲切地来到了丹尼尔的身边。 你们的英勇事迹令人惊叹，这个事件给了我们很多思考，谢谢。我们准备彻底改造公路附近的地方，创建新的治安区，使城市更加现代化，得靠你们。 谢谢先生。 当然奖章只是象征，它不能抹掉你违章开车，更不能还你驾照。 我希望能够 宽恕。 对，说得对。 我们考虑了，我们准备给你安排一个职业。 没车我不行。 我明白，没有车你就像个孤儿。 对，流浪的孤儿。 是啊，我有办法解决，不知道你满意吗？ 说出来听听。 市长给丹尼尔安排了一个什么样的工作呢？原来是要让他代表警察开着那辆的士车去参加赛车比赛。 电影是梦想与现实的碰撞。 你已经有了洞察力，你有。 电影是光与影的交流。记忆中的过往，幻想中的未来。今晚我们说电影，精彩上映。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英超。今天在永恒记忆单元，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法国经典喜剧动作影片《的士速递》系列的第一部。作为一部纯粹的法国风格的动作喜剧，《的士速递一》的成功是世界性的，它即将法式风趣带到了全世界观众面前，改变了外界对法国电影一贯文艺的风格定位，还让全球人民都意识到，不止美国好莱坞可以拍出精彩的追车戏，法国人同样也可以，而且还能在紧张刺激的情节中博您一笑。时至今日，只要一谈到汽车动作电影，的士速递依旧是常常被影迷们挂在嘴边的经典。好莱坞也在2004年翻拍了这部影片，足以看出电影人对细分类型片市场的影响的重要性。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分享的士速递的主题音乐。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英超，代表制作人小强，录音师乐乐，感谢各位收听。稍后为各位播出的是广播剧场，再会。 ça m'excite. C'est pas pour châtier, mais tester, savoir jusqu'où la critique peut aller. J'ai adopté le rap comme sport, fais des efforts, des sacrifices. Si toute la journée j'écris, fermé comme un vieux papy. T'es moins frais, je m'en grâce à IDF. Funky, tout ce qui m'intéresse, rapper. Mes textes comme bouclier, en cas d'hostilité, je pense en chercher qui et quoi. Je reste droit, crois-moi, dans ce monde, c'est du chacun pour soi. Chacun pour soi. J'ai fait mes choix, travaille comme un fou. Co pour co pour un jour, on est un testarossa. Bagou doit faire des Marseille Benite avec Masmala. 15 dans la poche, comme gonflé à bloc. Ni je vole, ni j'escroque. Que bosse on marque son époque. Respecter des autres pour mon bon fond. J'aimerais fuir de béton, voyager voir Saigon. Croché par Mani, viré à Séville. Scruter le fief en famille. Que le droit soit reconnu de Massilia N'Djamena. Tous les journalistes fassent la hache sur moi, la saga. Se terminera un Gazidja. Bitch Galawa avec Amada. Manama, Inch'Allah, que je construise ma villa. Omer Picasso Dali, sculpture Giacometti. Disque d'or, troisième œil et funky. Ben des jaloux qui portent la haine sur ma colline. Je fais des soirées privées. Invite Mr. Bean à venir divertir les miens. Bâton à la caille, on ne se prive de rien. Salle de jeux, billard, piscine, clean. J'y rêve depuis tout gosse. Finir mes vieux jours comme un boss. Tu veux connaître mon rêve, écoute ça. Tu veux connaître mon rêve, écoute ça. Rouler un Testarossa. Bagou doit faire des Marseille by night avec Masmala. Que tous les journalistes fassent la hassle, mais que je récolte les fruits que j'ai semés. Tu veux connaître mon rêve, écoute ça. Rouler un Testarossa. Bagou doit faire des Marseille by night avec Masmala. Que tous les journalistes fassent la hassle, mais que je récolte les fruits que j'ai semés. Le rêve est permis, gratuit, j'en fais mon ami. Des escapades sur les plus belles plages de Moroni. Consume trois pièces, signé Armani. Enfin, en harmonie avec ma vie. Je vis et profiter de la famille, des amis. Que je ne sois plus stressé. Je n'ai plus à bouger mes fesses pour manger. Fini le bus et ses nerveux qui pètent des pètes sans pitié. Fini les contrôles musclés, des comptes des malunés. Ce qui insulte à tout va plus de tracas. Au bled, je construis une belle baraque pour la mama. Normal, après tout ce qu'elle a fait pour moi, elle mérite bien ça. Et pendant ce temps-là, ouais, je mettrai à mes pieds l'équipe de Pamela. Devant ses caméras, j'exhiberai mes carreras. Vise un peu les Sankara. J'ai pas vendu de la para pour en arriver là. Ouais. J'ai craché, récolté ce que j'ai semé toutes ces années. Que les ânes vannent sur mon compte, je n'arrête pas de percer. Mon compte ne cesse d'enfler, gonfler. Je le suis l'ami, référence pour mon pays. Un vieux rêve de merdeux, vivre riche et vieux. Être l'exemple pour ceux de mon milieu. Travaille dur, t'obtiens ce que tu veux. Blindé, je fais ce que je veux avec mon blé. Si je veux bouger, j'en fais profiter mes associés. C'est un QG, entièrement confiance. Les autres, je m'en balance. Conséquence, je claque des doigts. Ouais, du 1-4-3, nous voilà Bora Bora. On prend le temps de vivre, le reste on verra. Je touche du bois, mais d'ici là, je servirai toujours avec fierté le droit. Ma foi. Tu veux connaître mon rêve, écoute ça. Rouler un Testarossa. Bagou doit faire des Marseille Benite avec Masmala. Que tous les journalistes fassent la hassle. Que je récolte les fruits que j'ai semés. Tu veux connaître mon rêve, écoute ça. Rouler un Testarossa. Bagou doit faire des Marseille Benite avec Masmala. Que tous les journalistes fassent la hassle. Que je récolte les fruits que j'ai semés. 可以问您个问题吗？您觉得实现梦想难吗？ 不难，每天6元钱就可以。 现购买 VOVO XC60，首付50%，日供6元，轻松拥有梦想座驾。详询沃尔沃授权经销商。 一家一团去旅行，中信旅游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0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每天风里雨里的指挥交通，虽然有苦有累，但看着井然有序的城市，我想这不正是我选择这份职业的初衷吗？ 看着孩子们一个个长大成才，我感到很欣慰。我总会想起当初那个教书育人的理想。 许多年前入党宣誓的场景现在还历历在目，我永远都记得那一句，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 平凡的我们，在各自的岗位上默默地耕耘着。正是这份不平凡的初心，让国家和民族走向伟大的复兴。坚定理想，坚守信念，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